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1集。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媳妇儿啊？ 你喜欢的呗。 夏侯恋想了想，有道。 不过也得贤惠点，至少得会做饭，会针线活吧。 暗金色的阳光下，池燕转过头来问道。 哦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当我媳妇儿吗？你会做饭也会针线活，很合适啊。 夏侯恋愣了愣，池燕静静地看着他，漆黑的瞳仁像一面古镜。夏侯恋心里涌起悲伤，完了，这小子脑子没救了。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夏侯恋揽住池燕的肩头，他看起来有些孱弱，但其实衣衫底下都是薄薄的肌肉，蓄满了力量，爆发的时刻足以弑神杀佛。倔强的刺客乖巧地坐着，安静地听夏侯恋说话。 池燕，你记好了，你的媳妇儿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。第一，是个人。第二，是个女的。第三，年纪比你小。好吧，比你大个两三岁也无妨，聪明伶俐贤惠持家什么的我就不说了，你到时候自己看着办吧。听明白了吗？ 池燕呆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夏侯恋拒绝了他，有些失望的点点头，怪不乐意似的。夏侯恋的进意很慢，甚至没有进意。他在池燕的手下拼死了也才撑过一招。那一次还是因为夏侯恋晌午做了糯米团子，池燕吃撑了，急着去出宫。夏侯恋完全茫然了。他或许根本不是练刀的材料。池燕每日除了坐在檐下发呆，就是坐在崖边发呆，根本没怎么练过刀。可他照样可以一招打趴夏侯恋。什么事都要讲天赋的。夏侯佩生下他们的时候，把天赋给了池燕，把吃喝玩乐、插科打诨给了夏侯恋。夏侯恋除了在林子里荡秋千、抓田鸡，什么都不会。他开始变得很烦躁。夏侯佩腐烂的尸骸，被狗啃食的腐肉，每夜都在他的梦里辗转。可他依旧停滞不前，手里的横波像生了锈一般，在他手里挥动的时候，迟钝得如同一块炉子里烧烂的繁体。有时候他甚至能听见横波在嘲笑他，挣扎着要脱出他的掌握。看见池燕无所事事地坐在崖边吹熏的时候，他总是忍不住想，要是被养在娘亲身边的是池燕就好了。只要池燕想杀柳归藏，那柳归藏一定活不过明天早上。可是夏侯佩养的是夏侯恋，是一个没用的废物。山风撕扯着夏侯恋的头发，夏侯恋拎着横波坐在茅草屋的屋顶上，落日如血，刺目的红。 小恋。 身后传来迟燕的声音，夏侯恋低低地应了一声，没有回头。 我可以抓金刀山庄的门徒给你试刀。 迟燕忽然说，夏侯恋猛然一惊，抬起头，池燕没什么表情，仿佛说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夏侯恋的心猛烈跳动起来，他想起来了，池燕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池燕可以，或许他也可以。可是，他咬着嘴唇犹豫。一只鸽子扑腾着飞上来，落在池燕的头顶。池燕把他抓下来，从鸽爪里取出一张字条。 什么东西？ 夏侯恋问。 住持的信，他说柳归藏买了北派宗师的性命，问我接不接这笔买卖。 什么？ 夏侯恋噌地站起来。 他疯了吗？柳归藏刚杀了我娘，他还要帮他去杀人。 池燕呆呆地看着他，两个人沉默着，空气好像停滞了，风也不动了。夏侯恋突然明白过来，这就是七叶切兰啊，只要给钱，什么买卖不能做呢？柳归藏杀了刺杀他的迦楼罗，只能怪迦楼罗自不量力，没有谁会去指责柳归藏。刺客是黑暗里的飞蛾，前赴后继地扑向悠悠的烛火，命不由己，身不由己，谁会管一只丑陋的飞蛾怎么想？恶贯满盈的刺客葬身苟富，尸骨无存，柳归藏不会痛，天下人不会痛，切兰也不会痛，痛的只有夏侯恋，从头至尾只有他。 你会去吗？ 夏侯恋嗓音沙哑地问池燕。 不去，别人去。 夏侯恋强忍着翻腾的心火坐下来，天渐渐黑了，他的心仿佛沉进了深渊。 你刚刚说帮我抓金刀山庄的人试刀，是真的吗？ 嗯， 那就帮我抓吧。 夏侯恋听见自己缓慢又清晰的声音， 越多越好。 他们两个偷偷下了山，一路奔向柳州。夏侯恋试着去乱葬岗找夏侯佩的残存的骸骨，什么都没有找到。柳州的义庄把乱葬岗收整得很好，每具无名尸骨都裹在草席里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土里，没有谁缺胳膊断腿，连这些不知名姓的王者都有权势，曾经叱咤江湖的夏侯佩却尸骨无存，大约是被挫骨扬灰了吧。夏侯恋麻木地想，柳归藏那个睚眦必报的男人怎么会留着夏侯佩被狗啃剩的尸骨呢？他们拎了郊外的一处院落，原来住的是一群人睚子，为了防止小孩偷跑，特地砌了高墙，每道门都上了三把锁。池燕开始帮夏侯恋抓人，夏侯恋刚开始，池燕只逮了五个门徒回来，关在铁制的笼子里。 他们的刀术怎么样？ 夏侯恋问。 很弱。 那先放三个人出来。 池燕点头，拉开铁门，拽了三个人出来，一人发一把刀。门徒们吓得两股打颤，他们记得他们原本好端端的在城里喝茶，池燕鬼魂一般出现在他们身后，打晕他们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们带到此地。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，一个神色冷峻，眼睛上有一条浅浅的刀疤，为他的面容平添了一分凶厉之气，另一个面无表情，面容淡然无波，垂眸看他们的时候像寺庙里无悲无喜的神佛。两个疯子，他们一定是想要他们自相残杀。 迦楼罗，你是迦楼罗？ 有个人大睁着眼睛，颤抖的手指着夏侯烈。他们两兄弟和夏侯佩长得很像，夏侯恋眼带戾气，与夏侯佩尤为相似。夏侯恋没管那个人，将横波拔刀出鞘，想让他们站起来和他对打。他已经想好了，通过和他们过招，记下戚家刀的刀法，再研究克制戚家刀的招数，这样一来，事半功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